好 一样行。好。好，冇撞到张凳。好，大家稍安勿躁啊！咁啊，因为即系临时有啲应变啦，即系 my video 突然之间就话即系冇得做直播，咁所以我哋都临时咧揾一个场地去即系开嘅。咁个声效咧好唔好意思，即系搞到即系都系收得唔系咁好。咁依家咧就希望即系重新再即系讲过呢个节目嘅主题。咁啊，我哋都会尽量大声啲嘅。咁我哋都係臨時用緊一個叫電腦去做嘅啫，咁樣。咁我哋呢嚟緊都會好好改善我哋嘅節目嘅質素。咁我哋呢即刻開始我哋今日嘅主題。 啲人話好咗好 多 啦。好咗好多啦。好，非常好。 好，咁啊即係事不宜遲。 由我嚟 講。係啦，我哋即刻無論呢有幾多阻礙都好，我哋香港獨派都唔會放棄，一路堅持到底嘅。咁啊今日本身都係原定呢就係逢禮拜二晚本土最前線由遭殃楊朗主持嘅環節。咁點解今日呢會見到啲場地唔同咗，嘅背景又唔同咗，變咗香港獨立旗呢？咁啊因為呢就有啲好即係突發嘅事件出現咗，咁我就喺度呢就去交代一下。好啦，咁啊原定呢今日呢好榮幸能夠請到堂主以及呢一位義士咁上嚟做嘉賓嘅，咁嘗試去回應翻最近嘅一啲風波，尤其係回應翻一個咁嘅畜生仇思達呢樣冚家產。 有畜生啊！ 係啦，咁 升 飛咗。係啦，咁所以咧，即係好想即係咁樣做節目啦。咁我哋原定咧就九點鐘開始播，咁我哋就準時去到 my video 嘅嗰個台。咁但係突然之間咧收到一個好突發嘅消息，就話啦，即係我以後楊日朗。嘅嗰個禮拜二嘅節目咧都要錄製，就不能夠直播。咁而且咧係不准封煙嘅，因為錄製啦，咁所以係只能夠封勾。咁佢有啲咩嘅條件呢？就係話以後所有節目，所有本土最前線由楊朗主持嘅節目咧，我邀請嘅任何嘉賓都要先問準 my video 嘅嗰個。咁而且咧嗰、那個即使係封勾打電話咧。都要先問準 my video 究竟是打俾邊一個，咁先可以做節目嘅。咁我覺得好即係突然啦，覺得好奇怪啊！發生咩事呢？咁樣咁啊，亦都係令到兩位嘉賓好似白走一趟。咁啊，係啦，今日無論如何，我都要向翻逢禮拜二晚支持我哋本土最前線嘅觀眾去負責任。所以咧，亦都我亦都咧要向翻兩位嘉賓負責任。所以啊，今晚直播嘅節目咧，一定要做到，唔可以放棄，唔可以因為任何嘅阻攔而放棄。咁我哋咧喺進入節目之前咧，咁都要先鳴謝場地提供嘅組織，就係香港民族陣線港民陣，好感恩。因為咧，即係最近啦，我哋香港獨派咧就瘋狂地俾人攻擊，咁我哋想反擊嘅時候咧，居然會有好多嘅阻攔，但係。呢一樣嘢促成咗我哋咧香港獨派更加團結，所以港民即刻義務場借出場地。咁啊，即使嗰個器材冇人哋啊，即係投資咁多年，有咁多嘅一個良好嘅即係設備啦，咁但係咧都係唔緊要嘅，下傳下。咁我咧，我哋咧就前往呢個場地嘅途中咧，咁就黃文先生咧就打俾我啦，咁去解釋翻究竟發生咩事。我哋都講咗一啲條件啦，就話啦，以後嘉賓裏面就不准有盧思達堂主，亦都不准有鍾漢林以及何俊軒。咁而嗰個話題咧係不准談及仇思達以及國民黨嘅事。咁呢個都好清楚，咁 OK 嘅。不過只不過對於我往後即係如果要錄製即係本土最前線咧，咁我會覺得。比較奇怪啦，因為我都諗唔到有啲咩話題啦。咁亦都即係點講好啊？即係因為咧，琴晚咁啱，即係英文老師咧都即係講，即係咁耐以嚟，即係 my video 都容許討論自由啊、言自由啊。咁亦都即係叫做尤其點名啦，就話本土最前線，五位主持 一向咧都唔會去管制我哋究竟討論啲咩咩話題，邀請啲咩人。咁啊，即使佢幾唔中意啊林俊恒都好，都俾我邀請，係咪？但係咧就叫做係啦，即係尤其鬱敏老師都講到明啦，就話啊，如果你哋服氣嘅，唔係上嚟攞；唔服氣嘅，我都唔會俾你上嚟做節目。咁就踢走你添啊！咁樣我自己一向都好尊敬即係鬱敏老師啦。咁絕對服氣，咁係想上嚟，即係叫做請翻當事人去回應翻。 咁因為佢，因為接聽你咁講，就係阿黃生就落其他人咁樣，所以你都唔係佢意啦。咁你咪係 係啊， 我哋做翻我哋本來想講 係咯係咯，唔係嘅。其實英文老師都鼓勵嘅，即係話你點樣即係回應十次答都好，你咪喺MyRadio 以外嘅途徑渠道去回應咯，咁樣咁冇問題。所以今晚照樣去討論翻今次仇思達呢個撲街嘅事情。咁啊，我哋事不宜遲啦。咁啊，啱啱講完 MyRadio 嗰一啲嘅特別台務嘅公告啦，咁我哋就即刻進入主題。咁點解即係我可以先介紹一下？在座嘅兩位嘉賓啊，咁當然有大家熟悉嘅堂主盧思達，咁另一位啦，就係濠涌爆炸品案嘅疑事 Jason，係啦，咁點解即係請呢兩位嘉賓咧？咁啊，堂主就即係最近大家都知啦，就好多嘅即係委屈啦，即係咁俾仇思達呢個咁樣嘅人咧，就去攻擊啊，人身攻擊啊，又話咩？咩知恩图报啊？又话即系你抄佢文啊嗰啲嘢咩咩嘢？咁啊，又甚至乎咧，呢个仇思达就喺度扮喊，就话啊，即系当年嘅兄弟情好啦咁啊。喂，大佬，你系咁开锅，系咁闹人，兄弟情系咪咁嘅咧？兄弟攞嚟出卖嘅咩？咁啊，食屎啦，屌你老母！咁啊，所以咧，即系系啦，咁啊，所以我自己觉得，喂。依家屈到上心口，甚至乎係冇撚嘢啊！去你竟然踩我哋獨派，係咁講獨係一個叫必敗嘅好多嘅因素。你依家係小人志氣啊嘛，咁所以咧，我哋獨派咧一定要回應。咁我自己作為獨派都要回應啦。咁亦都咧，即係另一位義士啊，Chanson 啦，咁佢都即係一路堅持抗爭，即使坐完監出嚟咧，都依然堅持抗爭。咁我就覺得啊，今次一定要請。你兩位，咁啊，先講下即係堂主同我嘅一啲關係啦。咁我本身就唔認識佢嘅，我最記得第一次即係見佢咧，就係喺沙格明現場嘅行動講台。行動講台就係陳浩天同埋一啲叫同道一齊去開嘅一個自發搞嘅一個街站啦。 嗰陣時要反大台嘅問題啊， 係啊，係。 所以佢都係一個反大台出嚟嘅，我哋都係反大台。 係啊，係啊。咁啊，所以我就印象好深刻啦。咁變咗後尾，我都係睇嘅文章，發現啊，原來堂主係即係言行一致啦，又有即係會親身去示威現場，亦都好努力咁係透過佢自己擅長嘅即係論述啊文章嘅能力咧，去幫我哋香港獨派咧去寫好多嘅文章去宣傳呢個理念。後啦，我就喺即係上咗2016年樹人大學學生會做會長嘅時候咧，咁我哋都希望即係幫到本土派，咁啊帶一啲叫做我哋嘅論述啦，進入主流啦，所以我就有份去搞即係聯校六四論壇，就冒昧咁去邀請堂主，咁就因為咁樣咧就開始加深認識啦。事後咧到我即係因為抗爭而入獄啦。咁入獄嘅時候，我就諗啊，我有咩可以做到咧？咁於是我就努力咁去寫一啲獄中書信。咁而堂主咧，就係喺背後咧默默咁去幫我哋咧，即係幫我啦，咁去整理一啲文章，去向對外公布，就係嗰個高牆內外嗰個。 咁係因為你嗰次入咗所啊嘛， 係啊。 咁有啲朋友話即係唔好聽到我講嘅，我去偏問下。咁嗰陣時。我同中央嘅認識就係、其實都唔係綠色，其實就係我好離遠聽到你啱，我又覺得冇乜嘢可以做得到，有冇方法幫到你？咁我知道你有寫啲嘢出嚟，咁我咪幫佢貼，幫佢整理咁樣，咁就係 咁樣形式。咁當然我同其他嘅可能即係一啲去坐監嘅朋友都有私信來往之類，可能未有私信來往啦。咁但係都有係幫佢整理。 都有即係親身嚟探我啦，咁因為我又喺石壁啦，即係依家天晴都啊咁都係大嶼山好遠啦，咁即係堂主都願意嚟。好啦，咁另一樣嘢，咁我就即係講下即係咁我哋講完即係點解會請堂主啦，咁係時候就進入主題，係講緊即係一個叫十師達點樣一路咧係咁攻擊，又話啊堂主。我喺示威現場啊，又話即係叫做你鬼喺升級嘅時候咧，就匿喺即係一啲快餐店咧去打猛咁樣。老實講，在座咧，我哋抗爭有好多嘅分工，我同埋車神咧，以及其他嘅一啲行動者咧，我哋用行動去抗爭，即係叫做親身去喺前線。咁但係問題係話，喂，唔係個個都喺前線噶嘛，我哋亦都需要。一些叫輿論者嘗試去對外去宣揚或者 去解釋我們的行動的理念，堂主就是扮演這個角色。我們不可以這樣，喂，所有人都要去前線啦，這樣那你不如說一些老人家，喂，你為什麼不上前線啊，這樣變了呢，就是我一定要在這裡出聲要說明，就是堂主是對於我們獨派來說是很重要的。咁啊，我哋咧就依家咧就講下，即係嗰個風波啦。咁其實堂主你自己點睇咧？最近 我冇乜，其實唔係你叫到我咧，我係冇乜意欲去講嘅。咁啊，有啲朋友咧就話咧，聽唔到我講嘢咁樣。咁咧其實係真同假咧，我哋都唔 care 嘅，因為咧我哋係有聽會錄曬嘅，所以都係嗰句咧，就算你哋今日咧有啲網絡問題。一到咧，我哋之後都會有足夠地去聽翻嘅。咁我覺得嗰個問題就係、佢去鬧我咧，即係陳思達鬧我咧。其實我唔覺得係好重要，因為咧大家都知道，其實大半個本土派啦，其實邊個都俾佢鬧過咁滯。 係啊， 好多好雞毛蒜皮嘅事，即係咩鍾漢林、鍾漢林啊、關 Sir 啊咩。 甚至乎 是 學界都 鬧埋啦。理大嗰、那個即係民主場，民主場佢哋就係好簡單啫嘛，咪就係佢哋想將民主場變成一個，然之後就俾啲人去貼嘢。咁我覺得即係呢啲我都冇講嘅，開始係即係話佢會覺得因為理大班人係左膠，所以我就唔我任何支持佢哋嘅人咧都係同我唔同噶啦。咁樣我又冇將呢條頭咁極端嘅，我覺得佢哋係俾。即係學校去欺壓，咁我覺得大家道義上應該係咁做。咁但係佢首先但係打好多人啦， 係啊， 打咗清靜啦， 係啊， 清靜打過啦，跟住學又打過啦，即係阿關 Sir 啦，即係阿 係啊係啊，我最尾啦。 咁你話阿關 Sir 係咪做得好？我唔覺得係，但係問題係佢始終都係俾人打啊。我覺得我哋就算 俾人趕出校啦，依家 我覺得就算我哋唔係支持佢都好，或者我哋唔係完全唔係企曬喺度都好，我哋都唔使去落井下石去踩到佢幾腳，夠慘噶啦。咁踩一個弱者，踩一啲細路，咁當然係好容易啦。 係啊， 當然係好一定唔會輸啦。咁但係呢啲係可笑，你欺凌弱小係嘛？即係你欺凌我都欺凌我弱小啫嘛。因為我唔會好似你咁有幾百個人。佢喺後面去灌水做水泥隊，係嘛？熱狗都成日做水泥隊㗎啦，係嘛？你哋做埋啲嘢咪同熱狗一樣咯。你話反熱狗啊？你自己做埋啲嘢咪同熱狗一樣？即係我啦，仲有咩 Amelia 啊嘛 ？Amelia 其實邊個 ？Amelia 其實都講嘅，我話嘅。係 啊， 佢係講啲女權主義嘅嘢，我都唔認同女權主義或者佢講啲嘢。你使唔使去？ 人身攻擊啊！ 人身攻擊啊！話佢肥啊！話佢係咩啊？咁樣咁，即係你嘅質素，其實大家都有目共睹㗎啦。即係其實，即係政治嘅嘢。咁其實我哋喺嗰啲嘢係點樣開始嘅咧？嗰啲咁嘅即係嗰啲批評啊，係由韓國瑜開始嘅，激化就係由韓國瑜激化嘅。 咁韓國瑜咩事咧？韓國瑜咧就係高雄市長啦，大家都知道。咁佢係國民黨高雄市長啦。啊，我哋喺度開講國民黨噶啦。我哋係會係可以講國民黨。 係啊，冇卡鎖嘅。 咁國民黨嘅高雄市市長，咁佢就多人支持啦咁樣。咁佢就自我反問嚟咗香港訪問，佢又嚟咗香港，嚟咗澳門，去咗廣東深圳，深圳都有。咁就佢哋呢度訪問就訪問啦，但係問題佢竟然入到中聯辦去傾偈嘅。佢就喺中聯辦嗰度應該係傾咗啲嘢之後，佢就得到清晰得到好多訂單啦咁樣。咁我就唔去計較你嗰啲訂單係 MOU 定係真係實踐實。但係佢就得到咗好多嘅嘢，換咗而歸咁啦。咁韓國瑜入去中聯辦咧，就有引起咗好多人嘅批評嘅，批評咗我啦，包括咗你都有啦。 係啊， 好多人都批評韓國瑜嘅。點解咧？其實有啲人咧就好反射動作咁啊，就喺度話 你唔識台灣啲嘢。 他又是國粉啦，我唔知係國粉啦，即係我都唔知係即係咩好重要。咁你係？咁佢哋就話：，哎，你啲香港人識嘅台灣嘢啊！第二就係、是，哎，你香港人冇份投票啦、啊，講乜撚嘢啫咁樣？或者咁係人哋選出嚟噶嘛？嗰、那個韓國瑜，咁你有乜資格講啫？咁樣，咁我其實係都想回應嘅，都想回應嘅，話咧。 但最初咧，當阿韓國瑜走入中聯辦咧，啊，首先有呢條傻閪嘅， 我有講 啊 嘛， 咁啊有講啊話啊，唔知咧，韓國瑜喺中聯辦傾咗啲咩生意咧？咁樣喺度嘲笑。咁但係咧，哇！只要有個論調，即係有人講咗個論調之後咧，頭先後咧就轉風嘅，咁所以就演變到今日，就不停去堆擊民主。 阿黃生講完之後，就大家唔再講意見啦，就話聲稱對韓國瑜冇意見，對韓國瑜冇意見係冇問題嘅，係唔一定有意見嘅。但係問題就係、是、即係我其實想回應嘅，即係見呢個都五百幾個朋友啦咁樣，即係其實。我哋講韓國瑜咧，為批評韓國瑜入呢個中聯辦咧，其實我哋唔係講， 我哋唔需要好熟悉台灣。 我哋我唔需要同你拗，我係咪台灣專家嘅喎？我唔需要識台灣嘢嘅喎，因為韓國瑜入嗰個係香港中聯辦啊嘛， 係香港嘅事嚟 嘅，係香港嘅事情，香港嘅政治佢入嚟呢度，第一係加深咗香港中聯辦作為嗰、那個，我第二管治批佢哋嗰個。第二，佢嚟呢度咧，係推銷，佢係懷住佢支持九二共識。係。咁習近平之前講咗啦，九二共識喺佢嗰個對台包嗰、那個台灣包。九二共識啊，對佢嚟講係一國兩制嘅台灣方案。係。佢 sell 緊啊，台灣要進入啊一國兩制嗰個咁嘅嘢裏邊。即係話，其實佢嚟呢度又強化咗香港一國兩制，佢又想 sell 翻呢套嘢去台灣。哎，我唔識台灣嘢啦，我一啲都唔識嘅。台香港問題嚟㗎嘛？呢個 係 啊，即係話我哋而家話喂啲嘢食有毒，你嗰班咁嘅人咧就話柯仔煎啊，咩唔識台灣啊，咁你話我唔識砌梅，你而家講一啲嘢食有毒啊嘛？你同我講唔識砌梅乜？咁關咩事咧？香港政治，香港點解冇人？點解冇權去講？ 喂， 你解釋俾我知道。 即係老實講，我自己係啊。總之，凡係我唔理你咩台灣或者咩國家都，總之有一啲叫政黨或者一啲叫其他國家嘅官員走入去中聯辦，我就屌啦，我一定屌嘅，因為咧你係同緊中共呢、這個共產黨嘅撲街去合作、去傾、去談判，所以咧民主黨香港民主黨走去入中聯辦，我就會屌。其他入去中聯辦，我都會屌。就算啊，係香港獨派，如果佢哋走入中聯辦，我都一樣照屌。咁我係咪一定要熟悉台灣嘢咧？咁問題係，即係我自己睇，我覺得好羞家。即係香港一個咁樣嘅地方，居然係被中國、俾中國共產黨利用，利用作為咧去接客嘅一個工具。係 啊，即係變咗雞咯。 係啊， 唔係雞啊， 係嗰啲龜。 龜公啊，馬公啊， 龜公騎虎嗰啲嘢， 佢就 sell 諗住 sell 台灣人啊嘛，就同你講，即係我諗其實好多點解香港嗰啲中共或者係唔知國共兩黨都好啦，唔知係咪啦，佢哋咧佢哋好唔中意香港人，佢哋好唔中意香港人啊去台灣嗰度交流嘅，佢哋好唔中意你去台灣嗰度講啊一國兩制咧呢個失敗係冇人權係 呃鳩你哋，佢好唔中意我哋講呢啲嘢。咁第二就係、是、我即係又係講道理，你攞幾多人嚟呃我？你攞幾多人嚟嚟同我講啊？啊，聽唔清楚你講嘢啦，都係冇撚用嘅。 係啊，係啊。 民主黨入去中聯辦，你鬧咗幾多年？黃國宇入去，你有冇鬧過？你唔鬧都唔緊要，人哋鬧你叉住腳買咗乜嘢？ 人哋講咩，你可以阻止嘅咩？ 你一係就同民主黨平反先，鬧錯咗你，冇證據話你投共。如果唔係嘅話，唔該你， 你自己講冇問題， 我亦都冇話唔俾你哋講。 你做乜成 班人走出去話柯仔尖啫？人哋唔係同你講台灣嘅，人哋評論緊香港中聯辦啊！ 你 講 道理， 道理喺邊度講都一樣嘅。 喂， 而家平時都多過你啊，都多過你平時接觸啦。 點解？因為有道理啊嘛。 我明 白。民主黨入去中聯辦 搞幾年啊？十年啦，我搞到依家都繼續係啊。 點解？佢原罪嚟講，挖通匪類啊嘛。 係啊。 點解要通匪啊？嗱，我就冇咁激進嘅，但係好嘅，大家。我覺得你喺中聯辦咧有傾偈咧都冇問題嘅。聽講話佢一直當全自由㗎啦， 係啊係。 但係問題係你個標準啊，是非你唔可以雙重標準㗎嘛，係咪先？即係我唔中意民主黨嘅， 或者我唔中意某啲人，佢支持民主黨， 民主黨入去咧，咁你就大抽特抽。 係啊， 嗱，我覺得抽都冇問題，大家咪抽。 係啊。 咁但係，喂你， 喂你反共嘅話，你咪鬧民主黨入去中聯辦咯。 咁你唔？韓國瑜入去點解唔可以人嚟為批評嘅？ 我哋都唔係批評國民黨先，我去到而家都係。係 啊，為批評韓國瑜呢個人喎。韓國瑜就算台灣人都唔中意佢啦，講真，都好多人話。 甚至乎有好多人都話，民進黨成日都入同啲中共啲合作。啊，我都覺得。 我反韓國瑜，或者我唔中意韓國瑜，唔代表我同個台獨勾結嘅喎，唔代表我係綠營嘅人嚟嘅喎。 係啊。 即係唔好咁非黑即白，我哋就係話話人哋唔好非黑即白，你都唔好非黑即白啦，係咪先？就算我反韓國，我反你國民黨亦都代表反你嘅喎。即係而家話韓國瑜，咁你唔係即話韓國瑜就係天王老子，唔可以批評啊？ 但係依家就好奇怪啦，就係、是、由我哋香港獨派或者本土派去批評韓國瑜嘅時候，依家變成咩？係變成突然轉口風啊！轉移視線啦，就係、是、鬧我哋本土派、香港獨派有咩論述啊？垃圾咁撚樣。 使撚論述咩？我撚鳩，不嬲行開都唔撚使啊！ 係啊，可以講下，即係車神，你不嬲係做緊咩啊？ 不知所謂啦，做啲好多嘅秘密嘅行動嘅。 係。 啱啊！我就算我而家出翻嚟之後，我都有好多嘢係 support 翻好多事嘅嘢。亦都集結有好多嘅人，都係 sell 我自己做嘅嘢，係導向某啲目標。啱啊！喂，有啲嘢，喂係唔可以攞出嚟講。 係啊。 喂，要有 A B， 譬如話我真正嗰套嘢係乜嘢？見得人嗰套係咩？可能見得人嗰套唔係好踏實嘅。啱啊！或者可能係唔係好完整嘅？但問題我哋係會有啲 cover 去做好多呢啲咁嘅嘢。啱啱先？咁你淨係哦，即係你自己嗰個準則啊，有咩論述啊？就係講呢啲嘢。 我覺得嗱，好老實講，我哋咧喺雨傘革命之後，本土派出嚟嘅時候咧，好多泛民啊、左膠咧都鬧我哋冇論述嘅。但係依家喂又鬧翻我哋。 唔係，我未覺得嗰個問題就係我而家為止我都冇一篇嘢係，即係話喂，其實我一聽就覺得好熟悉啦。點解揀泛民啊？點解啊？当年啊，咪有好多人同我哋讲，即系唔好冲金紫荆，因为即系雨伞革命嗰阵时，金紫荆啊，你好要面噶，你咧落咗个面咧出大国军头，咁你系咪承受得起啊？ 我见过有共产党，见 到共产党， 或者嗰啲废佬咧成日都讲啊，唉，同共产党斗咧冇得斗噶，输鸠叔啦，哇！我依家听紧啲咩？系咪一啲蓝丝大叔去噏咧，或者你泛民左交咧？ 或者大灣區嘅政見嚟喎，係即大灣區啲人會咁睇咯。我認為香港人係唔應該咁睇咯。嗱，香港個情況係咪好好咧？都梗唔係啦。但係問題，我 我哋係咪要去到咁喪志啊？即係咪去到話啊解放軍喺度，咁咩都冇用啦， 夠啦，唔樹啊咁樣。咁但係咧，即係我想去講翻成個事件，就係話當我哋去鬧鬧紅多嘢嘅時候，鬱文老師啦，咁依個仇思達咧就不斷去將個視線轉移到去本土派、獨派，而仇思達呢條冚家產咧，就甚至乎係完全否定港獨啊，就話冇噶，你班人即係按良心去回應啦，咁樣樣又話啦，喂，你哋又冇軍事，又冇即係強弱懸殊，跟住喂你班人得嗰幾廿條友去舉旗遊行啦，咁樣點樣爭取港獨啊，咁樣，喂。依家討論緊紅國瑜，你依家無啦啦開我哋波，喂！你依家踩到我上心口啊！如果我唔出聲， 喂，其實我覺得紅國瑜咧，除非你啊同佢有好有關係嗰種啦、 啊。但最好笑咧，嗱，我留意到咧，就係有啲人咧就話，尤其係呢個仇思達呢條傻批，咁佢點咧？就話喂，你哋班港獨啊，甚至港獨編隊啊，咩急獨派啊，咁樣冇資格講啊！嚇、啊，港獨派係咩啊？是陳浩天總台主啊嘛，你哋冇資格講啊，學多啲嘢先啦。 唔係，我想講陳浩天，我哋第一堂嘅一個秘密組織，佢都有請我去做開過一次會。 係。 嗰陣時係咩都未係㗎，仲未立黨㗎嘛。係咯，咩都未立黨。 嗱咁講啊，如果你哋覺得講所有嘅言論或者所有理念都淨係得一個人陳浩天先可以講嘅話，你不如問一下陳浩天。究竟中央楊亞朗同佢咩關係先啦、啊？喂，陳浩天，佢個黨民眾黨得一條友噶，有個發言人噶嘛，有好多人噶嘛。仇思達你傻閪，你問下啦，你係咪好撚熟陳浩天啊？你問下，我同佢咩嘅合作關係？如果我都冇資格講獨立嘅話，你有咩資格？你食屎啊！屌你老母！ 你真係可以去食屎啊！大灣區喺我面前。我呢啲係行動派啊，撚樣！我哋啲觀眾咧話咧，咩乜撚嘅離球入咗嚟啊？你好冇啊！ 唔係，抽嘅先一幫派。嗱，我哋呢度咧現場好多觀眾，好多獨派。 啊！食屎啊！ 屌你老母大威！ 真係好失望咯！ 借個咁嘅神龜傻閪喺度走去食熱狗，跟住俾人空翻轉頭震撚曬咁樣，手都震撚麻。又點啊？即係吹雞喎！你吹啲咩人出嚟啊？全部都獨派去撐你㗎咋？屌你老母閪！我依家約你出嚟啊，家產！你夠唔夠姜啊？夠唔夠姜啊？傻仔！屌你老母喺度恥笑人！你選啲咩 啊？你有咩身位啊？屌你老母而家！ 你做過啲咩啊？退聯， 退聯， 又阻止左膠上莊，喂，得呢啲人咁撚少啊？你問下大家，我做過啲咩啊？我又寫本土論述，又去上學生會莊，帶本土呢個主題入去，又搞六四論壇，去同維園去抗衡，又帶曬所有本土派嘅 KOL 入嚟，去同主流嘅觀眾、主流嘅公眾去講我哋本土嘅論述。 然後佢哋兩個坐埋架。你話我咩都冇做，我係坐兩次啊，兩次，只不過重疊嘅兩次都係，我就唔會同你去講嗰啲咩互鬥攻擊嗰啲，因為呢啲就太無聊啦。 係啊， 但係咧，人哋真係做好多嘢，真係骨值一曬，啱啊！我坐一坐又點咧？ 係啊 嘛，我唔係去咗打靶啊嘛，屌你老母！ 但係人哋咧默默咁付出，坐完嘅，坐緊嘅，就快去坐嘅，佢哋咧就做自己嘢就得。喂，你哋咧，你做過啲乜嘢？然之後不停咁去清算， 係啊， 去批鬥，去網絡欺凌。 我淨係想講一樣嘢，一個在囚者我都好大感受。一開始係嘛，我都希望我出翻嚟見到嘅大家都係繼續去努力去抗爭，係嘛？ 你出到嚟， 我出到嚟見到拍到咁嘅片， 即係烏煙瘴氣搞到啲。 我真係我屌你老母啊！喺度打擊士氣， 仲叫人啊？所謂啊咩位鬥命長啊？ 包幾份？最好笑你又跟住人常嘅個你，你噏得出佢真係咪黐入字啲人啊？咩 大頭盔啊，大頭盔啊！ 我屌你，你唔能夠自圓其説嘅啲嘢。 呢條撚樣咧，呢個咁嘅仇思達咧，我一定要開全名。呢個咁嘅仇思達呢傻仔，咁點咧？佢咧就做好多嘢，不停去攻擊、批評好多嘅人，鬧曬所有本土派，鬧曬啲獨派。 咁然後咧就講啲咩嘅論述咧？講啲咩嘅建設嘅嘢咧？就話啊咁啊土王養父咁就即係唔好同人硬碰，咁啊即係鬥長命。咁但係咧問題咧，中國好多人長命過你喎。哇！屌你老母，你講廢話，你我廢講嘢噶？屌呢啲阿媽係女人嘅嘢，使得你講咩？ 講咩？ 問鳩嘅真係。 喂，同埋嗱，我頭有結婚同埋我係婚， 即係 偷光養晦咧。有人話我我哋長毛理論坐夠監未？ 不過直頭講長我監咪不值一提啊！ 係啊， 喺入邊可以學好多唔同嘅嘢噶。 啱啊！我覺得高光養父我都係好。 其實我哋係贊 好贊成嘅喎，但係 贊成啊！ 但係問題我哋嗱，2016年、2014年以來，我入去坐緊，我喺高光養父緊啦。慢慢有人開始叫做好意識喺本土思想 啦， 咁慢慢有一班人。 咁而家啦， 大家俾人 DQ 曬，冇得去選。咁大家咪高光養晦咯 ，OK 噶，冇問題噶，做多啲朋友同人哋，或者做下生意，或者建立下自己事業，或者走佬又好咩都好。你共產黨啊，長征真係走佬啊，你都唔會一路走佬一路殺自己啲人啦、啊。咁啊點樣？你殺緊曬啲人，批鬥曬啲人，令到大家冇互信，令到大家都唔想做嘢，或者令到大家心靈都破碎咗。咁你仲點樣高光養晦呢？你偷安養晦係你偷安養晦啊？ 唔係你嘅偷安養晦係咪就要大家翻屋企，然後每星期六就喺睇你嘅直播，又聽你鳩噏，喺度批評人哋，喺度批鬥人哋。 係咪每個星期六準時聽你大灣區節目就係等於偷安養晦咧？唔係 聽節目 就可以偷安養晦咧？唔係聽你批不斷去批鬥其他人，嗱冇人話坐監要大緊曬嘅喎，但係你做節目都唔係大緊曬啦，係咪先？大家都有支麥。 係 嘛？你講嘅 一定啱㗎，係 咪？ 咁啊，即係呢條撚樣咧，咁啊，當然我哋試下幫就幫啦。咁但我都費撚事同你講咁撚多嘢，因為咧，你又講咩嗰個叫做統獨論述，喂，你啊又要搬文 講出嚟。我想講呢樣嘢，我都想 聽。係啊， 呢 個。 嗱，呢樣嘢我係真係抄人。係 啊。 哦，咁啊，唔 係 要咩？屌咩？我係真係抄人喎，真係。香港民族黨2016年出咗個 post， 講得好啱，我非常之認同。香港啊，得恐怕做牌，我認同啱嘅喎，我認同喎。嗱，你可以唔認同得，係咪？嗱，我想同大家講翻嗰個道理喺邊度啊？大家成日都話啊，唔好咁極端啦，你排除曬嗰啲咁嘅唔係支持獨派嘅嗰啲人，咁保守派咪做唔大咯？嗱，我認同得，但係咧。本土派裏面或者成個香港啊，你唔支持獨立，同埋你大力打獨立係兩回事嚟噶。你可以唔支持噶，絕對 OK。冇人叫大家一定要衝噶，冇人叫大家一定要露個樣出嚟噶。麻煩啊，露個樣出嚟。你可以唔支持港獨，絕對冇問題。但係點可以唔支持嘅時候，仲要喺人哋嗰啲做緊嘢、受緊把？为理念坚持紧嘅人嗰度踩多佢哋几脚， 就自己 嘅花生，你食啲人血馒头，你自己有冇良心？ 仲要趁本文前天其受紧苦嘅时候，阿威要逃难嘅时候，你竟然喺度话堂主当时嘅个底过去本文清，即系点啊？你要咁嘅仇思达，曾经喺人哋大选嗰时啊，走去同本文前同埋梁仲恒佢哋嘅选举团队去合照。你啲係咩啊？你啲係投機分子，周圍黐扮本土嘅粉人，係傻閪喺度扮嘢，周圍買曬兩邊就以為一定贏。喂，依家就係趁人哋坐緊監，就講呢咁嘅風流話，你食屎啦！我依家就同你哋去講啊，你條咁嘅傻閪，你唔值得喺本土派去行啊！你個乜撚嘢本土派都係喺度沽名釣譽， 根本就掛羊頭賣手肉嘅。 係啊，你講到啲咩啊？你本土就係咁周圍屌人，周圍鬧人，又喺度恥笑人哋，幾咁低俗啊！你平時一啲質素都冇啊！你有啲咩本土啊？本土派原初點解會喺雨傘革命之後咁多人支持呢？係因為已經睇慣咗，或者已經睇清楚泛民嘅真面目，佢係唔會幫我哋香港本土嘅利益爭取，所以本土派要出嚟，就係為同中國去區隔，去保障翻我哋香港本土嘅嗰個利益。 呢個係一個抗爭嘅出路。但問題你呢個咩傻閪就喺度扮嘢靠黐，就話哦我係本土台有剩啊，又話自己一時又話自己唔係本土派啊，又話唔支持港獨啊。本土派係一個抗爭嘅一個理念，亦都係嘗試去深化翻我哋本土香港本土嘅嗰個文化，以及去推廣翻嗰個本土意識，去讓到香港人去奮去即係叫奮起嚟、振作起嚟，去對抗中國。去對抗中國， 唔係咁，唉，有即係一句講曬啦，有大灣區喺度，基本上會振作起嚟㗎。因為任何人想做少少嘢啊，就算佢做得唔好，係嘛？即係你話啊班上，你話理大啲同學，你話即係本土派一直以嚟啦咁樣，即係你要拆咧，一定好多嘢拆嘅，即係係咪先？佢自己又唔係攞錢出嚟嘅。佢又唔係專業嘅，佢係見到唔啱咁就去做嗰啲，咁你一定係好多嘢可以借用噶啦。而家啲人諗緊啲乜嘢啊？而家睇緊啲直播嗰啲朋友啊，我知你諗緊啲乜嘢㗎？我知道你哋諗緊啲乜嘢㗎？你哋都可能想做嘢，但你驚你做錯咗俾仇斯特鬧啊嘛？你都想講嘢㗎，你驚你拉錯咗都俾仇斯特煩啊嘛？呢啲咪熱狗用過嘅招數咯。 但 你 講錯嘢就出嚟。為什麼香港人要走出來抗爭呢？就是不服霸權，不服一些叫暴政，不對的我們就要出聲，我怕鬼你，我理鬼你是什麼人啊，梁振英、林鄭月娥我都理欺你啦，中共我都理欺你啦，習近平我怕你欺咩？問題是，喂，依家居然有些人掛羊頭賣狗肉扮五老還，又是四處去清算人民，就給一個壓力去逼人家去表態，也都逼人家不敢出聲。 喂，如果我們不知道的咩？你係咁 send PM 俾人問人哋點睇啊嘛，叫人哋拉人哋去企你嗰邊啊嘛，你咁撚有信心唔撚使問啦、啊、呢個笑話，我俾你從來都唔問呢啲嘢嘅。你有道理嘅，你就唔使喺後面做咁多嘢啦，係咪？ 即係咁樣講，如果我哋即日喺雨傘革命，以及係甚至乎好多嘅朋友喺元旦革命，我哋夠姜去對抗暴政，對抗嘅係黑警。我哋如果是連你一個這樣的網民一屆的傻閪網民都怕的話，我不用出來過真啦。所以我今天一定要指出你這個仇斯達只不過是招搖撞騙一扮滿腦痰，然後拿一個抽政治水來我們當話題去開台做節目，但你這個人是鬧曬所有人，而且是叫人家喂當命長啦，不要都不要做啦，不要硬碰咁樣。咁所謂的通開兩句做咩？就是聽你的，但聽你的節目一啲營養都冇啊！你的節目有咩幫到即抗爭咧？乜都冇啊！咁我聽嚟把撚啊！ 唔係，我覺得咧啲人咧好簡單嘅，你哋咧講幾多嘢咧，即係你揾我哋講你呢單嘢啊嘛。咧你哋講咗一個禮拜咧，我覺得你哋要認識我多啲，因為咧你哋講呢啲嘢咧。是你想着用分熱狗套呢是对我没有作用的。 同埋我觉得很多都很冇質素，因为呢有一些所谓的仇斯達的那些所谓益友那些是反智都不懂思考，只是懂得听一些所谓人家讲什么你就讲什么，然后呢就嘲笑堂主讲嘢很闷啊，又说啊他讲嘢都哎呀表达能力差啊。喂，讲真是听理论的嘛。講道理啊嘛，一定要個表達好嘅咩？ 嗱，我哋唔只有糧食嘅呢啲小事， 唔使 咁緊要呢啲普通人。我哋唔只有糧食，都唔只有道理，我哋仲有。咁我哋 你朋友咧？係啊，我啲朋友啊，即係咧，我哋做嘢咧都係咧，就咁好多 friend 就都好支持我咧，亦都會提供好多嘅資訊。系啦，有 IT 有剩咧，咁就好，都會幫我好多證據嘅資訊啦。咁之後其中一個咧，就係有啲公司嘅一啲資訊係攞咗出嚟。 嗱咁樣嘅，頭先話咧呢個人咧，大家都以為咧，即係啊，佢用呢一日日咧都可以喺度玩 Facebook， 冇嘢做嘅咩？點解咁得閒嘅咧？咁而且啦，最近啦，啊，佢曾經咧就話啦，佢做節目咧就唔會收貨金嘅。 唔會收貨金。 係啦。咁係話啊，如果你收到貨金咧，就會去嗰個節目講啲咩，又要聽即係因應嗰啲觀眾講咩嘅反應啊，尤其是嗰個啦。咁但係咧最近咧， 又話啊買咗器材，所以咧就用咗50,000啊，就買器材又成啦。咁於是咧就希望補貼翻，咁就出咗一啲所謂嘅產品，一啲明信片啦。咁就賣成唔知好似500一張啊，係嘛？100,000。 500一套。 哦，100一張，500一部咁樣。 啊，總之都係想揾啲嘢賣啦。 總之都係咧巧立名目去賣產品啦。 咁連登都有啲朋友咧去集住呢樣嘢，就點解以前你都話過，即係個台好少名哦咁樣，都唔係一定要做嘅咁樣。咁而家又要收咧咁樣，咁你係咪好等錢使咧？其實 即係你諗下喺度公開嗱咁講，巧立名目賣產品，其實都算係咧喺度賺錢。揾錢去抵償翻所謂你嗰個本土堂嘅嗰個營運啦，咁但係其實你個壽司達係咪真係咁缺錢咧？咁我哋又交流車神咧，去講下一啲資料啦。你查到啲資料係點 嘅？查到佢就係有一間公司啦， 可以 show 俾大家睇一睇啦。 咁就叫做順邦鑽探工程香港有限公司嘅，係啦，咁即係呢啲就係。 咁咧呢個係 查冊嚟嘅。 我車上朋友有查冊啦，咁我當然自己都查過啊，睇下係咪流料啦，係真嘅。咁呢個係公司註冊處嘅東西啦。咁你 search 壽司達，大家都可以 search 嘅。你 search 壽司達嘅時候，睇下佢咪邊個嘅公司啊？大家查咧，咁咧就會 search 到順邦鑽探工程間公司。咁順邦係做乜嘢嘅咧？順邦係間公司嚟嘅喎，咁其實壽司達咧都應該叫翻佢聲壽老闆先係，大家查都應該唔係專門嘅啦。咁首先就係順邦鑽探工程嘅大家。咁順邦係做啲乜嘢嘅咧？我哋就人肉搜尋啦。順邦係乜嘢？係我其實都唔知係咩嚟嘅。 呢個鑽探工程公司 睇落就好勁， 即係去勘探啊，甚至乎係即係一啲大工程啦、啊。咁但係大家諗下喎，阿壽司達呢個仁兄咧，就係即係仲到依家30人上係讀緊書啦，咁啊讀兩個碩士學位啦，咁但係咧讀嚟讀去都係中文系嘅，咁但係點解做讀中文系可以做到工程公司老闆嘅咁犀利嘅咧？咁因為咧原來依間順邦鑽探工程公司咧就係佢老豆老母公司嚟嘅，咁啊一定係呢個仔啦。 即係佢係，即係其實係自細做啦。 咁其實咧， 你 search 咧順邦咧，你 search 順邦間公司咧，其實咧就冇咩 search 到嘅。 但 係咧，你就會 search 到咧屋宇署咧，原來咧順邦咧係咁多好多間嘅專門承建商嘅其中一間嚟嘅。 即係話咧喺 呢個屋宇署，大家都可以 search 到嘅 Google 喺。屋宇署咧，佢旗下嘅一個 PDF 檔案裏面咧，係 list 咗咧，有咁多間嘅其中一個 list 啦嘅專門承建商名冊。咁即係咧，順邦鑽探工程公司咧，其實就係一間同呢個屋宇署有生意來往，有生意來往。 咁即係咧賺政府錢啦、啊即係一句講曬， 咁原來其實我唔知嘅，因為我聽過下嘅，我聽過下話佢好似即係做咩工程咁樣，但係我唔知係原來係咁高級，同港共做生意咁犀利嘅，我唔知 佢。係啊係啊， 我而家先知嘅咋。 但係即係我唔理佢做咩生意啦，咁個人做生意都係佢自 己。係啦。 咁如果一條撚樣，佢係咧走去做即係企業啊，或者一啲大公司，我哋賺錢，甚至乎係。滲透去賺港共嘅錢，然後咧走去資助 同民建聯，咁覺得 OK 嘅。 走去資助我哋咧，即係香港搞抗爭咧，冇問題。但係咧，呢條友 都歡迎啊，係啊，真 係㗎。但係呢條友一路賺咧，呢啲錢一路咧就係咁鬧我哋，本土派又鬧，即係獨派又鬧所有人。 啊，你都唔知啊，鬧位好揾工，我係唔止為自己呼冤嘅，啊，係辯冤白駁咩？仲要我帮你发文，发文都俾唔咗咁多啦，系嘛？但系原来你系咪有几高尚个发文咧？你系劲个发，你系犀利个发，因为原来你做紧屋宇署嘅工程，原来同佢好好关系。嗱，其实我嗰个道理好简单嘅，同大家讲。 但我覺得咧，即係原來你係一個咧順邦太子爺嘅話， 順邦太子爺， 即係一個叫富二代啦，咁樣就你講啦。咁你係一個太子爺， 還需要咁多時間上網？ 係咁撚有錢嘅時候，點解仲要去即係買一啲產品，要人哋去支持你，去俾嗰50,000咧？你50,000呢個工程公司唔係俾唔起啊嘛？ 嘛？ 即係嗱， 道理，我想講個道理。 但 是呢我一向都是溫柔派賺錢呢是非常之好的，賺錢是很應該的，做生意呢跟中共有關係呢我都覺得在香港很大的資助呢一國兩制之下呢很多人都跟中共都是這樣的，但是呢你本身發大財和你不知而講的是絕對 OK 絕對尊重絕對好的，你都不可以個個呢都突實個頭，被人知道被人斬的嘛， 是啊是啊， 被人清除的嘛，但是呢你一路做一個港共的生意， 但是 你 一 路拿這些錢呢就沒有一個更加好用途，我當你將錢吃吃去拿來用它呢都沒有問題的，但問題是你一路做這些這樣生意，你一路向那些很窮的人收貨金，所以我覺得這樣已經是很不公義，喂，你本身有錢仔㗎，除非你話你唔係有錢嘅，除非你話你間公司有執嘅，除非你話你唔係一間公司大嘅。 如果唔係你咁 有錢咧，你扮窮啊，成日都扮話咩咩學生差其實咩扮到自己好窮，我都俾呃咗，我以為佢真係窮㗎。係，原來你係原來你太子 失敬失敬， 原來你係順邦太子爺。咁你話你咁樣話人哋叫人哋即係俾錢你去做節目，我覺得好折墮咯，係好折墮啊！因為你本身係應該有錢噶嘛，係咪？ 係。 第二，你去攞呢啲錢咧，或者做啲生意咧，係冇問題。 你去點？ 因為啲背景咧，我都覺得冇問題啊。但係問題係你嘅身份同背景，同埋你而家講嘅嗰啲言論同埋你嘅政治行為，係有嚴重嘅利益衝突。喂，我怎知道你講咁多嘢，其實你係真係自己感嘅唔同啊，定係想你想做好啲啊？嗯，其實係想要人， 想重要人。 我唔知呢啲業內係點樣要運作啊？但係我覺得，喂，嗱，你如果你因為你嗰個咁嘅政治立場，你係大中華派，你係中意國民黨嘅，你係反對港獨嘅，咁我咪都要見咯。但係問題係。我哋順光太子嘢喎， 咁究竟係你 呢個立場啊，定係仇思達呢個立場去講㗎？你講嗰啲嘢，即係叫人哋唔好抗爭，你梗係可以叫人唔好抗爭啦。你自己原來揼揼腳嘅， 因為你記得你 嚟 㗎嘛， 你記得你自己嚟㗎嘛，原來係咁嗰啲。 如果我哋抗爭搞冧到香港嘅經濟嘅話，咁你條友咧就會冇錢啦。所以 揾 唔曬啦，依家整唔曬啦。即係點解會叫我哋喂？乜都唔好搞，唔好硬碰。 即係借滔滔兩輩，借 Facebook 呢啲咁嘅講法，即係令到自己個大局喺香港大局唔好冧。其實呢啲泛民有做過，建制派有做過，咁我你都只不過係泛民嘅一部分啫，係咪？即係你都係個記得你自己一個既定現存嗰個秩序啊嘛，係咪先？即係其實講咩港獨抗，你既然咁講港獨啊，你都會覺得港獨係唔會。但係都唔會做 嘢㗎啦。好笑咧，仇思達咧，成日咧喺度嘲笑港獨嘅成分話，喂有咩 approach， 咩方法攞出嚟笑話？喂講真，我點會講俾你聽啊？即係我搞革命或者點樣去抗爭？喂攞曬出嚟俾你知咩？你條友啊根本唔睇好抗爭，亦都唔會幫手，我講嚟俾你聽把撚。 有啲講得嘅咩？係咪？好少 group 人先知得㗎嘛。喂，又係講道理啦。有錢咧，而即係有錢，或者你係順光太子嘅，或者係咩太子嘅咧，我覺得係絕對冇罪嘅。哇！我記得佢講過咧，叫啲人咧咩聯合啲大陸人啊，啲窮人去 鬥啲中產， 咁你咪中產咯？ 係啊，鬥自己。 鬥自己啊！你叫啲人，你係中產嚟過咗飯啊？除非呢個唔係咯，除非呢個唔係你咯，咁樣即係。可能 係 佢嚟㗎，可能係仇視達嚟㗎，不過咁啱叫仇視達點解？ 係啊，咁佢 即係我覺得你係一個有錢人，係一個即係光日嘅人咧，有家族照嘅，我覺得係絕對非常之好嘅，呢個係一個恩典嚟。但係問題係你唔好就喺度扮嘅係嗰啲咩三精神。 但係問題係咧，佢仲要係扮到叻啦，佢用歷史去批判港獨係必敗。問題係你講話咩？歷史上冇任何嘅人民起義成功，呢啲係戇撚鳩嘅。因為咧問題係。我明白，即本身軍事政變又或者係誒槍杆子裏邊出政權，呢啲係啱，我都好認同。所以我哋咪要準備咯。所以我哋係唔應該淨係話喂靠公投或者乜撚嘢自決去爭取我哋香港獨立，去攞到我哋香港民主。所以我哋要準備噶。咁粗安兩會做咩啊？就係粗安準備，唔係好似你咁樣啊開台喺度周圍 屌 人。 鳩屌啊！唔係鳩屌啊！ 同埋個問題係話。我拎毛澤東嚟講啊，毛澤東佢一出世就軍人，全部揾嘅共產黨嘅人，全部都係人民開始嘅，佢哋就明白到，甚至乎孫中山都明白到，冇軍權係唔能夠奪權，所以咪積極去做一個軍事力量咯，去準備咯。咁但係你條撚樣咧，又話強弱懸殊就必敗，話啊中共咧咁勁，咁啊我哋一定輸噶啦咁樣。喂，你又話讀歷史，共產黨同國民黨最後邊個贏到啊？共產黨嘛，但共產黨一開始同國民黨嘅嗰個實力係咪強於原始啊？係啊嘛，佢就慢慢韜光養晦，甚至乎坐喺長征啦，走到去逃難啦，去積蓄翻自己個力量啦，咁去打翻轉頭啦，以弱勝強啦。喂，美軍嗰陣時完全去努力咁資助國民黨，而蘇聯留翻嘅一啲比較好殘敗嘅一啲軍備俾共產黨，但人哋就係一個咁嘅客。當中去嘗試求證，最後就贏撚咗你。 如果你個局勢係好嘅，都唔會有人抗爭啦、啊。抗爭梗係先弱勢噶啦，點會即係弱勢梗係抗爭噶嘛？你如果強勢就等使做啦，你講緊一個係佢啦，即係有啦叫做嘛？即係我覺得，即係你去講，即係呢啲咁嘅貨金啊，呢啲就冇貨金。所以我覺得貨金籌錢咧，大家都會嘅。你以前都成日屌，即係眾志嗰啲人籌錢啦，係嘛？ 熱狗啊！ 熱狗又籌錢啦，原來屌咁多條脷錢，你自己都要籌啦。第一，我覺得籌錢絕對冇問題嘅，我覺得大家都要籌錢。但係問題係你自己去籌錢嘅時候，原來你係咁有錢喎、啊！你成日公司邊個咁容易可以有間公司啊？仲要係做喺實業喎、啊，好嘢嚟喎，鑽探喎、 啊。 係啊，香港咁多工程，係咪啊？咁喂，香港咁多位中港融合嗰啲工程啊，我點知你有冇份啊？我唔知㗎真係，我就知道你係屋宇署專管承建商咁解嘅咋。你係有幾多其他啲公司業務我唔知㗎。 首先， 你講嗰啲嘢已經冇曬關啦，已經講嘢冇咩都係抗爭。係你關你撚事咩？你做你生意啦，抗爭係咪？第二就係、是、你講翻又好唔道德啫。你點出都有錢。啦，係咪先？你叫你阿爸俾你咪得咯，五萬蚊，係咪先？ 係，我都 唔使扮窮，跟住就話自己做多錢出嚟㗎，係咪？咁你係又係你自己話，又係你自己話，如果做唔到嘅，我就自己好揾清高㗎嘛。你以前跌 撚咗台喎，好似講到係， 我而家 唔知啦，而家唔知啦。喂，如果收到跌撚咗台㗎喎，喂高連登嗰邊好多人都係講呢樣嘢。 咁佢又即係回應唔到啦，話你眼紅咁樣，人哋唔係話你眼紅啊，唔係眼紅你啊。 講緊你講嘅嘢啊， 我真係眼紅一個過街老鼠啫。獨派、本土派、泛民，邊個覺得你係啱嘅啫？係咪先？你人屌過咁多人啊，你都唔會覺得你即係得眼紅啊？而家問題就係你隱藏住你呢個咁嘅身份，仲幫大字嘢，你隱藏住呢個身份，然之後散播一啲。 奇奇 怪怪嘅信息，打壓嗰啲喺大是大非嗰度， 仍然喺度堅持緊嘅， 俾人打壓嘅人踢出校，喂，班 Sir 幾柒啊？踢出校都慘啦，係咪啊？ 你帶啲同學， 你話佢左交，左交都有人權啦、啊，左交就應該俾人搞嘅啦咩？你喺度放毒，喺度放針，人哋嗰單左，即係嗰個偉大嗰單嘢之前，佢係咁叫人哋唔好同佢哋。同情你都要阻止人，你個人有幾恩專制啊？ 呢條友咧，佢嘅專制咧，嗱、這個頭先嗱，經常去鬧一啲左教叫做啊干預 或者係啲老鬼去 講。老鬼乾淨啊嘛，以前。 就話啊，學生會咧就俾左膠去盤踞，所以咧你條友咧就有份咧去擋住左膠。但係咧，我自己咧喺學生會裏邊亦都清楚你嘅行徑，因為你條友咧，仇思達，你喺成大畢業，但係個問題係你居然咧會去打電話俾其他院校生會會長啊，或者一啲叫其他嘅副會長啊，去走嚟屌其他嘅學生會老師，例如話。好似樹人，我做樹人學生咁嗰陣時，你唔會直接揾我，你而係揾我嘅外務副會長，而係問：喂，你係咪自己人嚟㗎？佢關你等事咩？成大另一樣嘢，你又專登打俾浸大學生會嘅一啲叫幹事，走去屌其他嘅一啲以前嘅莊員。喂，你依家係跨校去幹政啊？你條友究竟係霸權去到咩咧？完全睇清楚你，根本咧就講一套做一套。政棍嚟，你咧就學人犯，即係監察，就話監察啊泛民啊，監察政黨啊，又話啊我自己冇責任啊，去俾建設性啊。個問題係你監察話講到咁撚叻啊，喂大把嘢都喺度即係自相矛盾，拆曬啦，好似林子健事件咁樣，笑撚死人。你所謂監察泛民，跟住然後你又信，喂林子健咧就係俾人哋即係真係俾人老走咗。有成，點解啊？因為陳雲佢講得出就話，哇！因為選舉又嚟啦，所以咧泛民咧就派一啲咁嘅人做苦肉計，咁咧就所以就呃大家，又攞個同情票。你咧，你嘅監察係因應你嘅政敵，一啲立場都唔中肯嘅。你係因為佢你嘅政敵，所以咧就話啊，泛民呢次真贏。點知咧轉個頭你拆撚咗。如果以你咁嘅質素去做監察，喂，死 撚 咗啦，唔 使搞啦。佢嗰個監察究竟係基於啲咩先？嗰個有所本噶嘛？即係你嗰個立場其實係究竟係人哋嘅立場啊，定係其實你純粹只係即係覺得啊泛民嘅泛眾憎咁當然係啦，我啲認同啦。泛民泛眾憎咁，你企喺佢嗰邊對立面去嚼佢，當然就有係會有呢、這個花生咯，咪會有支持咯，但係。去到啲關鍵嘅呢啲咁嘅位咧，你就會 出錯啊嘛。係啊， 咁你睇到你其實根本你又冇基礎，亦都冇立場。我有立場，只不過係你去睇究竟我講乜嘢。 啲外邊啲人， 我例咧，即係一個視拉如命嘅人，我嗱拉咧都好，好虛榮㗎有拉。但係你唔可以啲是非黑白都用拉嚟 衡㗎嘛。你批評咧係好容易，因為咧你永遠咧都唔會做一啲嘢。或者建設一啲嘢，但係咧，你批評咧就攞人哋嗰啲是非個人情去鬧，喂，用乜嘢啫？鬧話啫嘛，口講啫嘛，做又唔使做嘅。但係問題係，你唔好同我講埋啲嗰啲邏輯啊，就話啊，我一定要識得踢波先可以鬧球員嘅咩？問題今日大是大非嘅時候，每一個香港人都要去為我哋香港去抗爭、去努力、去捍衞我哋香港本土嘅利益，捍衞我哋生存權利，捍衞我哋自由空間。你唔可以喺大家走曬前線去抗爭嘅時候，你又喺呢個後面就扮觀眾，可以咁樣嘅咩？ 一定贏嘅，一定贏㗎。 我要用乜意思？ 你話 post 一定贏喎，你唔會輸㗎啦，一定冇得輸㗎。即係我嗱，我阿 Jo 頭先講啲咧係一啲好大嘅道理，咁大家都認同嘅。但係其實我咧個人咧又係好單純嘅，我咧就睇唔慣一樣嘢嘅啫。但係咧，大家咪都上網，網絡咧係啲衰品嚟嘅，基本上。但你咧又搞到咧網絡咧烏煙瘴氣，人心惶惶，係啊？ 有記者入咗嚟啊？ 係啊係啊，你慢慢寫啊，佢哋資料好，我哋會之後鋪翻出嚟㗎。係 啊， 有文字版嘅，有影片版，係 啊，有 double， 又有文字版嘅，一定大家一定會 一定會 到大家嘅。咁、那個問題就係、是、我係唔希望咧，大家會好似前面舊咁咧。咁我撳個 like 啊 ，share 下啲嘢啊，都要俾人捉啦、啊。我點解唔可以 share 某啲嘢啫？係咪先？我點解一定要同你支持一樣嘢啫？即係韓國瑜，大家都知道，都識講啦。韓國瑜台灣人，台灣嘅，就算你中意，我唔中意，使唔使搞到要敵我啊？變成係咪 啊？ 即係我你唔中意我，你中意我唔中意，咁大家咪拜拜咯，係咪？ 咁你民主社會，或者你呢條友出嚟鬧 你係咪先爭取民主先？你係咪支持民主先？如果你係啊， 我都覺得佢。 如果 我哋 係一啲爭取民主嘅人，我哋咧係多容易。 你有包容意見啦，媒體又好，個人又好啦，呢啲基本人格 誒係啊， 即係你喺度係咁喺度散播呢啲咁恐懼啊，即係係咁。TM 人哋話你撐唔撐我啊？即係情緒，即係情緒勒索人哋，人哋會覺得 撐你老母啊！ 人哋又驚撐你又俾你鬧埋乜？ 我好似係話我嘅朋友啦 ，Jerry 啦，佢明明你都知啊，佢係中大本土裝第一支本土裝嘅一個裝，但係咧當佢睇唔過眼，有好多人走去抽水笑鳩人哋理大民主場事，人哋絕食嗰啲嘢，喂你條撚嘢就對號入座。就話：喂，你係咪鬧緊我啊？然後咧就開人嚟 發動啲人咩佢啦又。 但係我咩咧？你就係用一啲即係將人哋引入一個陷阱，就喺包裝話學聯常委就 Jerry 咁撚樣。喂，人哋啊係因為想本土化學聯先入去嘅，亦都人哋咧係好多嘅功勞，係因為喺中大喺嗰啲左膠手上搶一個學生會嘅權翻嚟，但係你條友。喂，又要同佢做朋友咧？點解？你又喺度引人哋咧攻擊佢，就係學完左交，你個居心可測，人都知啦。 唔係佢，我覺得佢好阿 J 好無辜嘅，亦都係好多咁多無辜嘅 Mimi 啊、Jerry 啊，好多人都疏遠咗佢，然之後好多人咧呢幾日啊，我同大家講翻啦，我呢幾日即係呢個禮拜咧，我又唔講嘢嘛，呢種問題嘅啦。咁但係。有很多人私底下 PM 我就話啊，我覺得你傾嘅嘢唔係都冇問題，都寫得啱啊，都我覺得佢有道理㗎。不過咧，佢唔敢講，唔敢表達呢樣嘢出嚟。我都覺得係我體諒呢啲人，因為冇人係會想俾人網絡 hack， 冇人係會想自己上個網，然之後無啦啦俾人去圍啊。 不過講講啦，即係呢啲文化咧係高登咧傳落嚟，即係而呢個咁嘅。即係所謂神區啊，呢啲咁樣嘅，即係叫做無力神區啊。佢喺邊度出身啊？就係高登出身。老實講，一個正常人，因為成今日咧喺一個討論區裏邊喺度鬧，成日喺度周圍喺度放出位，又做乜鬼嘢電台又成啦。喂，點解會咁啊？因為你係二世祖嘛，二世祖咪可以喺度周圍冇嘢做，喺度玩咯。然後睇到喂政治原來有得喺度抽水喎，有得出名嘅喎。又拗咗啲影響力喎，原來喺度一味靠屌，一味靠批評，就可以吸引到好多人。所以你條友就投機，就黐埋嚟政治嗰度喺度噏。但係以前你高登嘢一柒事，大家都知啦。你一個人你唔知啫嘛。今日你喺政圈裏面所有嘅柒事搬龍門，又話網退又成啦，又話啊眾志選到咧，我就離開香港。喂，跟住又話啊去咗旅行，所以翻咗嚟香港啦，我離開咗啦咁樣。我屌你老母！你啲咁嘅小學雞講法，喂，好撚柒啊！你講過又唔撚算數㗎，網退退完之後又翻翻嚟，彈出又彈入，當時又笑周庭，喂，你自己咪做曬呢啲嘢咯？ 唔係我即係應阿租嘅要求咁除咗想講之外講啲嘢之外咧，其實我都。即係想同大家講下，即係自己點諗嘅。即係我唔會要求你同我諗嘅一樣，我唔認為你一定要支持港獨，支持本土化。咁但係咧，我只不過係想維護一個正常嘅網絡環境啫，係咪？我哋點解生活喺恐懼裏面啫？香港同埋中國啊個分別啊，或者我哋希望香港。但我哋唔希望講句嘢，我哋都要睇下選我上意啊嘛！大佬，有幾多人呢排啊係睇大佬嚟講嘢㗎？你自己有冇獨立思考㗎？你自己有冇腦㗎？定係你拜神㗎咋？即係你咁嘅人係建設唔到一個民主嘅香港嘅，講真係嘛？你啲奴隸點樣建設一個民主嘅社會啫？話你話自己支持民主啊？但係你有一啲大是大非，甚至都唔係大是大非，我啲普通嘅。爭拗嘅嘢，你都唔敢落自己個決定，你就喺度問下邊個點睇先。 係啊， 咁你收皮啦，係咪先？ 最好笑係當人哋咧鬧嘅時候咧，又話啊，我一早已經覺得有問題㗎啦。唉，即係你啲事後孔明馬後炮成屎啦，屌你老母，即係好撚鳩咯。如果你覺得有問題，點解唔出聲？係咪驚就係話啊得失人哋啊，又得失其他人啊？ 你呢啲咪就係冇獨立思考，亦都係淨係喺看住人哋嘅目光去生存咯。 或者我咁咯，我同好多組員有啲合作，我都會睇到一個人或者做某啲嘢，我會預測佢會發生啲咩事噶嘛。好多組員亦都因為見到我預測嘅嘢喺打後一個月或者係幾日後或者得快到係聽日都發生啦，啱嘛？我先會集結到我啲隊員噶嘛，人哋先會相信我嘅睇法噶嘛，啱嘛？ 唉，總之今日呢，我呢就唔怕呢，即係叫做同你仇斯特去開拖，亦都喂，如果開拖就唔好。 哇，對住你咁嘅垃圾，如果要怕呀，唔撚使抗爭啦，係咪？ 我道理就係呢，其實呢有好多人呢，即係呢個禮拜呢都會鬧我呀，鬧好多其他人呀，咁我呢自己唔會系啲人，因為係啲乜嘢正常，我會用正常標準去睇。但係咧，如果大家怕得失人，怕得失食飯嘅圈子，怕得失網上嘅圈子，而你隱藏自己心入邊嗰句咧，咁你係過唔到，無論係港共又好，中共又好，你係過唔到佢哋㗎。你過唔到呢啲咁嘅嘢，你有乜資格話自己係？在很多年前我都是支持民主的香港人，你只不過是因為一些網絡上的惡霸，你都已經收埋自己的句啦，你不要笑大陸人，講真，你不要笑中國人，中國人有時都有賓州過你哋，講真，人哋都起碼敢講自己惡句，可能之後會有後果，我們這些東西都有後果，是吧？你們在後面在這裡喺度抹黑我哋，或者系闹我哋，或者笑我哋。但系问题，我哋今日做嗰啲嘢，如果我咁射你嘅话，咁唔系普通派啦。 系啊， 大佬，如果射喺前线顶顶棍，未惊啦，胡椒喷雾吹嚟水好多食过啦。 你射你哋嘅话，咁我点解唔射泛民？我点解唔射建制啫？大家為何不做港主呢？我那兩篇文的考量就是，既然大家怕人怕痛的都無所謂，那就大家回去做港主咯。你就不要說自己是什麼東西派啦，然後就在台上不停地說這個不是普通派，那個不是普通派，這個做得不好，那個做得不好，你那個宗旨都只不過是失敗主義和做港主而已，叫人去，是不是？我都怕得罪你而已，是不是之後會找人打我們呢？不知 道怕黑人，如果真係打嘅，就出嚟即係抽隻啦，怕緊你咧。 所以呢個係道理咯，即係話我哋可能好密，係咪先？你話有好多人一開始咧同我講咧，等你唔好同佢哋即係計較啊，唔好同佢哋搏火啊，即係嗰啲乜嘢因為佢哋好多人啊，所以咧你鬥唔過佢哋㗎。我覺得咧，追千萬人往矣。你覺得嗰件事係啱嘅話咧，對方有幾咁多人咧，我都唔怕嘅。第二啊，就咩個咩咪 D 一百啊嘛。其實咧，我想同大家講咧，呢個仇狗咧喺我受 D 一百訪問之後咧，就不停咁咧觀察我啦，揾我嘅黑材料啦，即係亦都成日單打我啦，佢啲流。其實我想講嘅就係、是、或者一句回應啦，嗰次都有啲人喺度話點解你上 D 一百。咁即係話啊，點解唔上啲叫友好啲嘅網台啊？咁首先就係友好啲嘅網台原來係咁嘅啦。第二就係 係咪？誒，我哋稱讚佢哋係友好啲網台。 第二就係 何主神都講過， 但係我哋想講翻嘅就係、是，喂，你梗係佔領翻佢哋嗰個輿論㗎啦，係咪？即係話嗰個黃絲嘅台喎，係咪先？我即係站著站錢啊，係啊，站錢啊，冇人站著。係喎，佢哋嗰陣時就阿李卓人輸啊嘛，佢就話點解有李卓人會輸㗎？佢就想揾個好大問。我已經講到話，我其實唔係普通派，我唔係代表普通派，我代表自己嘅啫。不過你問到我係點嚟嘅？第二就係我都覺得，喂，泛民嗰啲黃絲，佢個進個睇法係落，睇法係退步。但係佢個心係冇你咁撲街咯， 係啊！ 你要 即係你要同佢講，你要令到佢都變成你支持者先係噶嘛，做大惡餅噶嘛，所謂嘅為支持做大惡餅㗎，係咪？但係你就唔俾佢做大惡餅， 係咪？我上到去， 我講嘅從來都係我而家講嗰啲嘢，係咪？我就同你講，阿李卓仁點解會輸啊？因為咁咯，係咪？咁你又唔滿意啊？你唔滿意咪同我講咯，即係其他隊都係㗎，你之後嗰啲人都係㗎，你背後嗰啲人都可以幫我。雖然我未必會理你，或者你話、啊、我唔想你講到韓國語喎、啊、咁樣，你都可以同我講噶，你可以 PM 我噶，我都可能會，我覺得係咯，都就下啦，咁樣就下啲力啦，唔好打，唔好，我都可能會噶，但係成個過程咧都係望。 係啦，點解？哇！佢仲要喺表面上扮兄弟情啊，好可惜。點解咧？因為呢個仇思達，佢就係想質疑，佢就係想喺呢個政院裏邊表達。我就係我講曬嘅啦，我就要趁一啲機會就係攻擊一啲政敵，攻擊一啲競爭對手，打到佢哋咧冇人支持。喂，呢啲嘅野心睇到曬啦，根本你呢個人就係借政治而抽水，諗住賺嗰影銀。今日我哋呢啲行動派，我哋呢啲獨派，我唔會怕你嘅。亦都你網戰咪網戰咯，你贏咗贏咗啲乜啫？贏條毛啊！我又唔會輸咗啲咩嘅。 有咩實體贏？ 我又唔會少咗忽肉嘅。所以我出嚟講，出嚟鬧你，出嚟去表態，係忠於我自己良心，係忠於自己，我唔會怕你嘅。所以今日我哋行動派，我哋咧係為香港抗爭嘅朋友，就要同一啲花生友去割席，去同一啲花生友去分家，就係、是、咁樣。 又唔 係 分家嘅，會唔會？ 係啊， 都唔會嘅，冇同啲花生友喺一齊嘅，花生友冇營養。我同嗰啲人幫你流水，唔使話咩，唔使話誒咩咩，唔好內鬥啊，冇分別啊。我想解釋咗個事， 但係咧， 其實我哋從來都冇鬧過佢哋噶，係嘛？我係冇開過你名噶， 係啊， 係嘛？如果你覺得啊，你咁睇完之後玻璃心咧，咁即係話其實你做緊一啲同嗰啲係一樣嘅，咁你自己又慢慢諗啦，係咪先？ 但係咧。 我哋做呢個 live 咧，只不過係想講咧，呢、這個世界冇人係惡生， 係啊，冇人可以做霸權。如果有霸權嘅，我哋又出聲，我唔會怕你咩霸權。 以前與佔領嗰陣時，金鐘有大台，我哋唔講。熱狗整個大台，網絡大台，我哋唔講。你今日做嗰啲嘢，我哋都唔講。 所以今後咧，我哋咧香港獨派咧就唔會再怕你哋，亦都咧你呢啲咁樣喺度口腔型喺度噏喺度鬧喺度玩網絡呢啲咁嘅人咧，同埋咧你唔好玩啲咩偷拍，直接上嚟同我傾偈咯。如果撞到我嘅話，同你交流一下咯。我不過咧講明先，我咧就好勇鬥狠嘅，亦都咧我唔諗怕你坐唔坐監啲咩嘅，找得起訴我怕你咩？咁咧，所以咧今日。如果是依然是希望幫到香港，依然是希望能夠去透過抗爭去爭取翻我哋香港本土嘅嗰啲利益，去嘗試攞到我哋嘅自由，嘗試攞到民主嘅話，我哋係唔會再嘥時間喺你嗰啲咁嘅台裏邊喺度噏，或者係周圍攞啲人嚟清算，我哋做實事。所以你唔好講咩 approach 呢啲嘢，我唔使向你教，做到嘅時候你咪知咯。到時戰場見啦， 但係你算係咩咧？你憑咩同我攞我嘅嗰啲 account 啫？你明唔明啊？即係你少只不過喺個網台喺度鳩屌鳩噏，我咧就默做事嘅好多嘢。哦，即係最後啦，最後同啲即係食緊花生又好，關心呢單嘢嘅人，就係咧你哋。我鼓勵你哋啦，你哋係唔需要怕任何嘢。你可以同我 PM 傾偈，你都可以話啊，我都不值得行為啦。我鼓勵你自己出聲，因為你出聲，我會喺度。俾人打，我會俾人打，唔會係你俾人打先，有我哋幫你頂。 咁所以咧， 大家係唔應該即係大家要爭取自己嘅尊嚴咯。我覺得即係講到好大。 但你上網啊，你連自己你連上網摸都冇話暢所欲言啊， 低到爆喎、 啊！你嗰個防火長城都未喺度開始啊，你已經接住我審查，你已經唔敢講，你心都唔落去。咁你已經你嘅心靈上已經入咗中國啦、啊。 甚至人哋咧係當面開到聲去攻擊我哋港獨呢樣嘢，但有好多咧曾經叫支持甚至主張香港獨立嘅一啲人士領袖。他們是會覺得唉多一句不如少一句啦就算啦咁樣。 大部分的人都話唉唔好再分裂啦，首先唔係分裂，冇得我點叫分裂呢 排國咯應 該。第二就係係啦，首先就講你大家唔知道有冇遇過俾人欺凌，我就成日俾人欺凌我永遠都做肉盾嘅。我同大家講咧，你唔理嗰啲人咧，佢只會得寸進尺。 係啊。 你只會得寸進尺，你只係助長緊呢啲咁嘅霸權，你只係助長緊呢啲惡勢力。 口我就 唔會收聲噶啦。咁你睇係點？你睇你哋點應付？ 各有各做咯。你咧就喺度吸引呢啲咁嘅花生友嘅支持，我唔介意。你哋咧都係喺度等緊死嘅，作坐以待斃啫，冇所謂。我咧就只會捍衞翻我哋自己香港人嗰個民族嘅利益，就先係好繼續抗爭。咁、所以到最後，我就想講就話，唔需要怕你啲咁嘅煩，你噏你就噏咯，唔需要再怕你。 啊，同埋而家2019年㗎啦，2019年咧，大家都清算曬㗎啦，即係 DQ 曬，打壓就打壓曬，講金就講盡曬。如果咁嘅時候都龜縮啊，咁你唔好話自己有幾多憤怒啦，對呢個時局，你踩喺你心口嘅嗰只老鼠，你都唔敢打。 係啊。 咁你點面對中共啫？你點面對個世界啫？係咪？你點面對自己啫？你將自己睇到咁高，個網絡你都冇辦法攞翻自己手上面啊！你撳個 like 你都驚啊！係咪好暗瘡啊？我都覺得好暗瘡啊！好明白你攞乜嘢㗎？ 其實我覺得好可悲嘅，即係例如話，即係我自己好朋友啦，周雪峰啊，或者陳建啊，即係佢哋已經係俾人哋係不停去侮辱你嘅理念，但係咧都係照好似冇事冇聲出，唔怕。啊！就任人哋擺上台啊，話啊買 video 依然俾佢哋講嘢啊，咁又成。喂，你對唔對得住自己嗰個信念啊？你俾人哋咁樣抹殺，不停喺度散佈失敗主義，我哋係唔怕你嘅，一定要講，一定要捍衞翻自己理念。呢個係為我哋尊嚴去努力。咁所以咧，即係到今日咧，咁就都差唔多啦，今晚嘅節目講。我哋亦都會預告就係話，我相信啦，過咗今晚之後 ，My Radio 中文老師一定咧就唔想再俾我喺佢個台嗰度去即係開麥噶，唔緊要嘅。 你有冇言論自由噶？雖然我唔關心， 冇所謂啦。咁即係當初即係老實講，我咧即係就冇乜話，即係做咗咁辛苦，咁我都冇欠即係。所謂欠你的人情我都還曬，有咩人情咧？就係話當初我受苦嘅時候，喺入獄嘅時候，因為你探我，亦都叫捐個錢俾我屋企啦。咁但係呢啲嘢就私隱莫忘報啊，咁樣講真先。咁於是咧，喂你咁你開個節目，咁然後話啊中央咁你即係托一啲中間人啦、啊，咁就話喂一個禮拜一個鐘嘅節目，咁你一定冇得推噶啦 ，OK 咁樣。咁仲有啊，你又話哇俾好多空間啦、啊，入城。咁但係去到啦，講話喂，講到獨立嘅議題又話啊，即係會拉到嗰個社團條例嘅問題，所以咧就唔好講咁多獨立。咁到啦，即係文匯報就報啦，啊呢、這個就係播獨獨忽嘅一個網堂。於是咧就話啊，不如我哋一個禮拜搞個獨立週啦。唉，即係 OK OK， 咁冇所謂。 哇、啊！咁你之前嗰個節目係咪講啲好咩啊？係咪啊？ 點講好呢？即係我都係即係討論啦，言論到即係言論自由去討論一下，即係嗰個叫武裝革命嘅可能，亦都啊可以點樣準備？而我哋香港人點樣去求生？你講話統獨，我哋就係反對統大一統嘅一個主權嘅一個現狀。咁、你覺得你唔支持獨立嘅，你咪揾其他出路咯。我唔係話非黑即白，我哋獨黑覺得。反對到嗰個統一嘅呢一個咁樣嘅 現狀， 所以咧我哋就提出 獨立嘅一個出路。你唔同意可以㗎，你咪揾其他啊出路咯。原來你嘅出路就係、是、 可能回歸中華民國西 就係鬥。 我覺得 OK 喎，即係好多人嘅話，即係都可能睇到出路。即係而家大家個問題就係、是、其實無論係我哋啦，或者係所謂自決啦，或者係可能少可能部分泛民啦，佢哋都唔敢再講一樣嘢，就係咩咧？一國兩制運。點解唔良？即係唔良好，大家先要諗第二啲方法啊嘛！你唔係講到方法。係 啊。 咁如果你喺個舊結構之下，用到翻以前嗰啲嘢嘅，咁一定係事實證明咗係唔得啦，唔得先要諗第二啲方法啊嘛！點解港獨啊？點解有自決啊？點解有建國啊？就係因為大家都見到一國兩制而家呢個現行體制之下好大問題啊嘛。 咁所以先 咁諗啫嘛，冇人話你一定要切。 系啊， 其中一個選項嚟 嘅啫，有出個方法咯。咁但係你嘅方法就係話啊，鬥命長，有可能長命係，唔係咁即係冇啦，乜都唔做，咁等死咯。喂，好老實講， 喂，咁你就開麥都唔使啦，翻屋企瞓咩瞓覺啦， 有 得 玩開。 同埋你話鬥命長，個問題係人哋殺緊埋嚟啊嘛。你條咁嘅仇思達喺咁喺咁講政治，又話即係有啲人係咁講反共又成啦。喂！你唔支持獨立冇問題，你喺度否定獨立都冇問題，但問題係中共一步步咁逼近，逃犯條例嚟緊，國歌法嚟緊，遲早就殺到你尾㗎啦。 嗱，廿三條咧，我係驚，我啊同大家講，廿三條咧，我覺得我自己好公平啦。咁但係，我原來知道你係咩順邦太子嘢，咁我諗你都比較安全嘅。我比較危險啲咯，有啲嘢就係殺到埋身嘅時候，梗係有啲人痛，啲人唔痛啦。咁你唔痛嘅，你就唔好叫嗰啲會好痛嘅人，不如你唔好咁多啦。你喺度擾擾攘攘，就好似我睇個月光咁樣，我覺得係好唔公平咯呢啲嘅。 好，咁我哋咧今晚嘅特備節目就去到呢度。咁好多人咧就話：，喂，你哋啲音效啊，氣場好差啊！喂，邊個造成㗎？今日我哋唔係原本正正常常，如果人哋容許我哋可以按我哋言論自由，可以按我哋嗰個原定嘅安排喺My Radio裏面開節目，咪正常咯。但係你又要係，我哋收起你啊，唔俾你做啊，啊錄製啊，今晚冇噶啦。 喂，直播㗎，冇直播係啊。 佢話今晚。 今晚錄， 只能夠錄製，冇直播。 冇直播。 咁即係點咧？ 我最後一句啦，就覺得即係有道理咧，喺邊度講都係道理 嘅。係啦，咁今晚節目嚟嘅呢度，咁我哋嚟緊咧都會努力咁去改善嗰個收音器材嘅問題。咁啊，多謝大家收睇，拜拜。 我需要先補位。